淡淡野花香，烟雾开始梦乡，别后故乡千里外，那世事变无恙，祠堂有鸳鸯，心若追两情长，要是故乡光已亮，已照在爱河上，我却在他 在踏家乡。